如梦如烟的往事洋溢着欢笑，那门前可爱的小河流依然清唱老歌，如梦如烟的往事散发着芬芳，那门前美丽的蝴蝶花依然一样盛开，小河流我愿待在你身旁，听你唱 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、偶尔熬夜、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云奇。今天是1月8号，星期一，天冷了，路上边走边玩手机的人越来越少。我摸着我用了3年的手机笑了，它是我冬日里的暖手宝，持续发热，暖入我心。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-6度，最高气温2度，西北风3到4级，天气晴朗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-4度到1度，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1度左右。虽然早已开始了洗澡靠勇气、洗衣服靠毅力、起床靠爆发力、上班靠洪荒之力的模式，但只要过了小寒，一年中北京最寒冷的时候真的来了。对于冬天内热积得太过，我们更要主张适宜清热，比如白菜、萝卜都是当季食物，含维生素及多种微量元素，非常适合这个季节食用，而不是要一味的去吃补药。那么在寒冷的冬天经常叩齿呢，就有益肾健肾之功能，可以根据牙齿的健康程度量力而行，别一扣牙全掉光了哦。

从不停歇。 经典九六九，好音乐让你听见，好音乐让你听见。 街头狂奔，直到这世界忘了他。